师永把斋办，再听为师讲解八卦经典，以喜反心。 是。 禀师太，门外有一相公求见。 哦，是哪位施主？ 未曾见过，像是远路来的书生，他说他也姓潘。 哦，莫非是我那侄儿？师母有请。 是。有请潘相公。 侄儿在那里？ 不在。 你可是侄儿潘必振吗？ 真的是侄儿。 哎呀呀！多年不见，长成人了，叫我岂敢相认呐？快快进来讲话。哦，相公将行李挑了进去。 是，随我来。 苗堂看他。 是。 姑姑请上，手侄儿大礼参拜。 一路风尘不必拜了，坐下讲话吧。 是至亲。 这是我家侄儿潘必振。 哦，原来是潘相公。 此会一事。 哦，这是我新收的徒儿陈苗畅，在此待罢休息。 原来是常仙姑，小生有礼了。 举手，相公请茶。 多谢仙姑。 不见你那爹娘可好啊？ 爹娘安泰，问候姑父亲安。 倒也不错啊，侄儿今日因何至此啊？ 姑父啊， Yeah!

再次操起，如此心心了伤，分明天机下凡，为何孤寂在菩提树下，怎不叫人感叹呐？请定了礼，不求满途至此。 相公，请进， 请。金童仙姑，欢花莫管。

看他

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听众朋友再见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